不但能唱，而且还能写作创作。不过呢，在这个潮流之中，女性唱作歌手好像呢并没有获得过太多的重视了。虽然说现在呢有徐佳莹、邓紫棋、蔡健雅、陈绮贞等人物的出现，但是呢总的来说2010年之前唱作型的女歌手并没有男歌手那么的吃香。但其实呢在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之中，创作型女歌手一直都没有断过。那么在我们今天的流行安记板块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华语歌坛的女唱作人。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看到我们的微博直播帖，大家就可以猜到哈，今天都有哪些唱作人的歌曲要出来了。 Hip-hop 现在最流行，摇滚现在最流行，电子现在最流行，好歌现在最流行，流行 ING。 在很久之前呢，大部分人对于女歌手的欣赏重点呢主要是停在声音啊、相貌啊，还有这个舞台表现之上，那么对于创作能力呢其实不太在意。而男歌手这边呢就不太一样了哈，从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崔健，再到陶喆、王力宏、周杰伦，唱作型的男歌手呢就根本没断过，而且呢地位呢都不低。相比之下呢，唱作型女歌手的知名度那就小很多了哈。那么现在我们的查阅资料能够找到的唱作女歌手的资料都很少。那么在最早一批的唱作女歌手之中呢，台照梅，对，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陌生哈。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代表型的人物，她是1977年第一届金韵奖创作组的优胜者。入行之后呢，先后发行了十多张唱片，其中呢有不少歌都是自己原创的。后来呢也为苏芮等人写过歌，不过呢如今她已经是隐退的状态了，生活重心呢已经转移到了家庭方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为大家分享的是台照梅和施碧梧共同演绎的《如果》。这两个名字都很陌生哈，但是歌曲呢非常的优质，一起来分享吧。 如果你是朝露，我愿是那小草；如果你是那片雨，我愿是那小雨。终日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瞒着你守着你时，回忆是多么凄厉。如果你是那海，我愿是那沙坑；如果你是那阵烟，我愿是那清风。永远与你缠绵，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伴着你守着你时，回忆是多 果来自台兆梅和施碧梧共同的演绎，很轻松，很悠扬，很有年代感，而且呢有点类似于校园民谣这样的一首歌曲。现在呢金韵奖哈已经不存在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二位呢是当年是台兆梅哈，不是二位。台兆梅呢是1977年第一届金韵奖的创作组的优胜者，现在这个奖呢已经没了。他举办的时候呢正是校园民谣最受欢迎的时候。后来呢随着这个奖项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后来就没了。除了这个台兆梅之外呢，音乐人郑华娟也是通过这个平台被人所熟知哈。他呢是1980年金韵奖的一个优胜者，不过呢他自己没出多少歌，反倒是给别人写的歌呢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陶晶莹的太委屈是吧，都听过哈，张惠妹的寂寞保龄球，还有林志炫的蒙娜丽莎的眼泪是吧，都很熟悉。一起来分享陶晶莹的太委屈。 所有的誓言，他扬起爱情胜利的旗帜，你要我选择继续爱你的方式，你曾经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地放弃你，也不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甲乙丙丁说哈哈哈，赶紧来站楼打卡。打开图片呢很仔细的看了一下，第一眼认出的只有徐佳莹，看我是歌手认识她的。陶晶莹呢觉得很熟悉，想了半天也没猜出歌名。最重要的是我超级喜欢的陈绮贞我居然没有认出来，我想了一下原因，都怪超哥选的图太丑了。那好吧， 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忍痛的放弃你，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 潘大 Q 说现在歌迷对于歌手的要求和30年前完全相反了，对待男歌手是越来越看脸，对待女歌手呢是越来越看才华，好像真是哈，这真的是一个进入到一个看脸的时代了。 吉丁说，其实呢戴佩妮也很不错，前段时间呢因为演唱会事件呢我重新关注她，发现她呢一直在踏踏实实的做音乐，而且呢品质始终都很高。贝斯贝说，期待李宇春去年年底发行的流行，特别好听，而且呢特别具备个性和内涵。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呢，最具代表性的唱作女歌手应该就是黄韵玲了哈。她呢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唱作歌手，从1986年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呢，她就包办了个人专辑的作词作曲编曲，和之前我们提到的这几位比起来呢，她也算得上是华语歌坛最长青的唱作女歌手了。那么最近的一张个人专辑是2015年发行，而他呢给别人写的歌呢就更多了，比如说刘若英首次执导的影片《后来的我们》的宣传曲，由田馥甄演唱了《爱了很久的朋友》，就是由黄韵玲谱曲，对，谱曲不是演唱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黄韵玲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叫做《我怀着你的爱》。说这一期的含金量好高啊，而且呢小七亚静也说刚来就听到了太委屈，今天呢我要好好的计划一下未来，有一种茫然失措的感觉。 是一，是二，是三，四。 我怀着你的爱，来自黄韵玲的演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梳理的是那些华语歌坛的女唱作人。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总的来说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华语歌坛哈，并没有给这个唱作型女歌手提供太多的空间了。所以说唱作型的女歌手呢，在这个阶段处于比较弱势的一个状态。刚才呢，我们听了这个黄韵玲的这首歌呢，她的才华其实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三张专辑先后入选了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年度十大专辑。啊，我的妈呀，这句话好长啊。但是呢，如果说从知名度的角度来说呢，以一首我想有个家红遍大江南北的潘美辰，才算得上是唱作女歌手里最早的一线歌手。提到她呢，爽又来了，在微博上留言就说，谁还记得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哈哈哈，老人家才知道吧。潘美辰呢，在1987年通过参加创作歌谣比赛出道的。后来呢，虽然说不像刚才我们听到的黄韵玲那样能够包办整张专辑的创作，但是呢，潘美辰的个人作品不少，而且呢，他早年最火的两首《我想有个家》和《我曾用心爱着你》都是自己包办词曲，尤其是《我想有个家》这首歌，当时呢，受到了很大的肯定。先是获得了90年第一届金曲奖的年度歌曲，而且呢还通过春晚成为当时最火的女歌手之一，是吧？记得那一年这首歌在春晚的舞台上响起的时候，那一年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大街小巷的这个磁带店呐、CD 店呐、音响店呐，就都是放着这样的歌，接歌就来了。一起来分享潘美辰这首非常经典的《我想有个家》。 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大粒芝麻说，我觉得真正的创作型歌手应该是每张专辑当中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写的，同时呢还能给别人写歌。现在感觉年轻一代的女歌手好像真的还需要加强啊。

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哇，广仔真的是我们的资深听众哈、啊！刚才留了好长一段言，结果后来呢，我跟他说，我说好长啊，能不能精简一下？然后就真的精简了。他说提到女唱作人，首先想到就是蔡健雅，因为我前一天呢才认真的听了她创作的很多歌曲，比如《无底洞》《陌生人》《双栖动物》等等。网上有人说戴佩妮才是最具有实力的，不过呢，我对她有些无感。香港的女唱作人最推荐的就是王婉之，最熟悉的她的歌就是《守望》，她呢还给其他歌手创作了大量的歌曲。至于邓紫棋，这么多年来没有创作粤语歌曲，也就乏善可陈了哈。其他的女唱作人呢，让我记忆深刻的，比如说曲婉婷的《我的歌声里》，陈绮贞的《花的姿态》，徐佳莹的《身骑白马》，王铮的《我们都是好孩子》，王菲实在是唱作俱佳，特别喜欢她的《执迷不悔》《讨好自己》《滴答儿》等等。 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十年来自陈奕迅，那么他的作者呢，原作者呢是绝世三陈的陈小霞。那么绝世三陈当中的第二位陈小娟呢，她和陈小霞一样，都是从1991年开始发行自己的个人专辑，那么一直到1995年呢，一共发行了四张，算是高产。不过呢，她的歌在听众的当中的知名度呢也不怎么高。那么相比之下呢，绝世三陈之中最成功的唱作歌手就是陈珊妮。在1994年的时候，他推出了个人专辑，后来呢又先后获得了金曲奖最佳专辑和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可能呢很多人认识陈珊妮，知道这个名字，可能都是因为在2011年非常火的一部影片叫《失恋33天》，电影当中呢有一首插曲叫《情歌》，在影片上映的时候传唱度还是挺高的。而这首歌呢，正是陈珊妮在2004年就发行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情歌》，来自陈珊妮。爆米花说，其实有才华的女音乐人还有很多，唱歌好听的女歌手呢也有很多，但是呢能同时做到这两样的还是少啊。 滴答滴说，真希望多一些创作歌手，多一些有独特视角审视这个社会世界的有趣的歌手。很多歌手作品多了就尝试自己创作，但奈何吃了文化的亏，歌词真的不值得研究啊。野蛮生长说，多么那么多歌手在努力，相信好的时代还会再来的。 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再多疼我一遍就脏，我像是情歌唱唱着不松口，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唱不好的你爱我。 情歌来自陈珊妮，真的很美很好听哈，都不忍心打断。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一起来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其实呢，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语歌坛上依旧没有出现哈能够独当一面的这样的唱作型女歌手。如今呢，这么多能写会唱的女歌手出现，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受到了王菲的影响。在1996年王菲推出了专辑《浮躁》，她呢自己包办了大部分的词曲创作。在千禧年2000年的时候呢，她再次包办了半张专辑的创作，就是被歌迷赞誉为神专的《预言》。虽然说出了这两张专辑，王菲创作的作品呢不算多，但是呢这两个作品的问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歌坛的一个格局。从96年到2000年算是王菲人气最高的一个顶点，那个时期呢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名气很大的女歌手，但是呢像她一样直接参与到创作中的并没有。浮躁和预言两张专辑给唱片公司传递出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可以挖掘能写会唱的女歌手，把她们再打造成为大牌。无常，王菲。 树摇月花，鹰儿在飞，我在想水流花儿香，一片夜色放心上，心中带有暗中 无常来自王菲。王菲的两张创作专辑问世之后，很多唱片公司都开始尝试挖掘相对有个性的女歌手了，其中呢有不少是唱作歌手，比如说滚石推出了顺子、刘沁和陈绮贞，环球唱片呢挖掘了蔡健雅等等。21世纪之后呢，华语歌坛进入了一个唱作时代，准确的说这是一个属于唱作男歌手的时代，对吧？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跟大家说了，周杰伦、林俊杰等人出道，陶喆、王力宏进入高产期，虽然说陈奕迅、蔡依林、孙燕姿、 SHE 和罗志祥等人也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唱作型歌手的地位已经是越来越高了。那么这个趋势呢，对于唱作型女歌手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陈珊妮、陈绮贞和蔡健雅都是在这个时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陈珊妮呢，刚刚我们已经说了哈，她蔡健雅呢也是在这个时期斩获金曲奖最佳流行女歌手，而陈绮贞则在这个时期呢选择离开了滚石，成为了一名独立音乐人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听众刚才在微博上已经心心念念提了好久的陈绮贞的一首歌曲《台北的某个地方》。 晒干你的衬衫，收起你的餐盘，呼吸这个早晨你留下的味道。清晨第一班列车开往同一个地方，那一次你离开我就不再回来，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你的频率，有人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明明是我们的家，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你最爱的角落，商店的霓虹，高楼大厦挡住守护我的星座。当爱写成了小说，开始就决定结果。多年以后见到你，将擦身而过，沙漠里的收音机接受不到我的讯息，有人在吗？我一个人唱着，有人在吗？我自问也自答，有人在吗？台北的某个地方，为何听不见你的回答？ 甲乙丙丁不是我说，很多人都是从旅行的意义认识陈绮贞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她的歌是在读初中，从同桌的 MP3 里听到，一下就被吸引了。那时候呢，就觉得陈老师的声音和自己性格好像啊，简单安静。听她的歌呢，也会发现她的音乐虽然说温柔，但却充满力量。她用充满少女感的声音唱着能够直击人心的歌词还有旋律。他还说很喜欢陈绮贞的专辑《花的姿态》，他曾说这样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花苞很多都不开，就要剪掉一些，让它专注开一朵花，很像人一定要放弃掉一些，让自己唯一的东西可以绽放。 台北某个地方，来自陈绮贞。在21世纪的前十年之中，唱作之所以开始盛行哈，原因实在是有很多了。首先呢，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男唱作人，这样天才歌手的出现，带动了创作的热度。那么其次呢，就是唱片业逐渐走向低迷，很多唱片公司呢很难约到好歌，而唱作型歌手的成本呢相对低廉，自己能写能编又能唱，对不对？这多好啊，可以节约不少邀歌还有制作的成本。最后呢，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年轻听众呢开始追求个性化的创作，而这个呢恰好又是歌手的一个强项。唱作型歌手的盛行呢，导致当时很多非唱作歌手出身的人走上了创作之路，还感觉有点被逼的这样的感觉哈。比如说2007年莫文蔚尝试发行了一张他的创作专辑，在第二年的金曲奖上还特意呢打败了周杰伦，获得了年度专辑奖。再比如说李宇春，在2009年的时候，他发行了专辑《李宇春》同名专辑，首次尝试创作。那么从这以后呢，他就正式转型为了唱作型的歌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首李宇春的歌，叫做《阿猫》。流连忘返说，感觉创作型女歌手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华语歌坛女歌手真的是太多了。陈丽呢算是比较红的，曾轶可、阿肆、金玟岐算得上是有一些知名度的，但是呢都不算大众。什么时候能像十几年前周杰伦、王力宏、潘玮柏、罗志祥等等男歌手那样出名，才算是真的迎来了春天哈。好吧，真的是这个每位朋友的角度都不一样，理解也不一样哈。阿猫来自李宇春，很躁动的一首歌曲哈。那么剩下的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留给徐佳莹《一样的月光》。那么徐佳莹呢，可以说是在一大堆创作型歌手悄悄进入歌坛当中的一个。那么呢，最近两年呢，这些综艺节目是很受人关注，互联网呢也是越来越发达，给人带来了一种创作型歌手井喷的这样一种感觉哈。尽管说现在的这样的歌手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但是呢我们还是期待能像国际明星那样的超级型创作歌手。不过呢，也相信随这个行业越来越繁荣的话，这样的天才横空出世那一天也不会太遥远了。徐佳莹《一样的月光》。 这张的表